第24课，我想学太极拳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想学太极拳。你会打太极拳吗？ 不会。你呢？ 我也不会。你想不想学？ 想学。 我也想学。听说体育老师下星期教太极拳，我们去报名吧。 好。 二，您能不能再说一遍？老师，我们想学太极拳，现在可以报名吗？ 可以。 什么时候开始上课？ 下星期一。 每天下午都有课吗？ 不，只一三五下午。 对不起，您能不能再说一遍？我不懂一三五是什么意思。 就是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。 从几点到几点上课？ 4:30到5:30，一次一个小时。玛丽怎么没来？ 老师，玛丽让我给她请个假，她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头疼、发烧、咳嗽，可能感冒了，他要去医院看病，不能来上课。 二，生词，会，打，太极拳，听说，下，报名，开始，能，在，变，懂，舒服，意思，次，小时，请假，头疼，头疼，发烧，可能，咳嗽，感冒，了，看病，病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舒服，叔叔。可以，可疑， 开始，还是，意思，一时， 小时，消失，发烧，花招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羽毛球，保龄球，乒乓球， 运动员，裁判员，教练员。